实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周末快乐，欢迎大家准时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哈。现在呢，大家心情应该非常的放松，周末了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尤其是可以在家里面美美的看一下奥运的直播。现在中国队呢以18块金牌暂列所有的这个队伍的第一名啊，恭喜一下中国队。尤其今天类似于像汪顺啊拿到200米这个男子这个游泳的金牌啊，真的是振奋人心呐、啊！好，如果大家有空，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啊。这个正在直播，同时我们可以开始互动。第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周杰伦非常有这个古巴风情啊，这首歌曲叫做《Mojito》。如果你不能够有酒精的话呢，可以来杯没有酒精的 Mojito。 放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工郎的壁画，酒城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假发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哈拉拉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冰冷的拉砖刚才总有摇曳，在这海风四方漫目地，古董如他们的时光相近，我想上辈子是否是教育过你。喧嚣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而你是我脚下笔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假发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哈拉拉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周杰伦 Mojito， 来干杯，祝大家周末快乐。我看到前天呢，周董在社交平台上面晒出了这个胡子真多胡茬的这个自拍，然后呢配上三个字说该刮了。我看到这个评论上要刮了评论上面就有人说那就开直播刮。周杰伦的这个反手呢三个字的回复说那就一起咯。我也想看一下这个留言的林俊杰，他如果留着胡子是什么样子啊，会不会很酷啊。所以他们两个人是在呼应王力宏开直播刮胡子吗？ 告别的时刻已到了，随身的行囊装些快乐，前方被无笼罩了，心中的拉扯困守在低喉。 折磨，透露一丝丝苦涩。愿你不再被伤透，别再带着泪入睡。曲曲折折的时间，答案不一定绝对。伤口因为爱转脸，让我们痛不禁间。 林俊杰2018年进阶，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榜，在北京音乐广播。马上将要听到的是，这绝对会带来好心情哈、啊！来自 Coco 李玟，《好心情》1998年哈、 啊。 我知道是上天安排我。 1998年对于李玟来讲的话，真的是爆发的一年。那时候她火得一塌糊涂。那一年推出的《Sunny Day》好心情跟《Dear Daddy》暗示都是大火的专辑。我们刚听到的是《好心情》哈。我看到最近她在微博上晒出这个为妈妈庆生的照片，并且呢说：“妈妈永，你永远在我心里是我最崇拜跟最爱的人呢。”听完了 Coco 呢，我们来听同时期哈。竞争最激烈的对手张惠妹啊，1998年《Bad Boy》专辑当中啊，97年，对不起啊，这是由他的师傅张雨生作词作曲，唱亲情的歌，这里面有妈妈温柔的歌唱，爸爸的奔忙，还有阿公阿妈都在里面。张惠妹一想到你呀、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你的家或我的家，将时光流转或是月圆花好，刻在荧幕之上阳光之下，正吃咖啡的人而离开，就是穿越时空告别，就不声不响，或许不堪回首，绝非不闻不问来靠近。给我个温暖的马怀着温暖的彼此关照的家庭，让兄弟姐妹怀抱父母慈祥的爱依然成长在心里，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彼此保护的心情，但愿成长在日后寒暑狂风暴雨里有个不变的心，如此相近即人们相处却只有如此人会懂，那矛盾就与幸福一同点着，只和前夫存在无名之中，总有一天等故人愈合团圆，到那时刻谁能预测，就不声不响，或许不堪回首，绝非不闻不问的纠缠。给我个温暖的满怀着温暖的不愿纷争的家庭，到窗外流浪天少也如云，再来点白云。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彼此保护的心情，但愿成长在日后寒暑狂风暴雨里有个不变的心。 我们听到这是2017年的7月份罗大佑推出的专辑《家三》当中的专辑标题曲啊。从1984年发表《家》到2017年啊，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完成了他的《家》的三部曲啊。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20位，薛之谦《被人》。 我们都不擅长被人闯入心里上锁。 第19位，万物于真，陈瑞凡《大卫》，耳朵听什么。 Tell me what's in your playlist, tell me what you're listening. 第18位，徐佳莹《最远的远方》。 如果最远的远方才有风筝的流浪。 第17位，李玉刚《万疆》。 风一生在东方，起大到满霞光。 第16位 ，FIR 飞儿乐团《锦绣梦》。 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日射如风。 第15位，戴涵安妮《锦绣大地春常在》。 锦绣大地春常在。 第14位，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

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然后留下最痛的记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榜，我们听到这是五月天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里面的一首经典的《突然好想你》，发表时间是2008年。我看到有人评价说，五月天的核心价值是团结。当然，意见跟分歧往往会断送乐队的前途。像五月天这样可以持续20多年没有换团员，而且呢还在一起的真的是比较少见的，像他们曾经的师弟 MP 魔幻力量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历经种种的变故，团队呢早已经解散了，真的很可惜哈。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1年，10年前的这个月推出的专辑《不按牌理出牌》当中和叮当对唱的这首《Hush》。 你没得过我，我强烈怀疑你情在玩火，是保不住你的火，我是非也问你唱到我， 牵过大家的事情，手牵着不如才隔岸观火，心情之火都燎原，你在撩人，想象三千路途如火，月水救不了寂寞，地球上只有你能够帮我灭火。萍水相逢，那不如就顺水推舟，水落石出是我的真心付出，就覆水难收。 若遇到水，如果我是雨，就水为了雨水之后力争上游，水深火热再深一点，再热一点，直到水尽山穷，一江春水向东流，急流过后一起闭关心水向流。 Don't me hear you sing. Hush, hush, baby, oh, 难道吗这不朽会困难就为了午夜轻抱我 So baby, hush, hush, 如果美丽就是我那请你化身为最深情的野兽遗憾有什么 Hush, hush, baby, oh, 这红毛暗夜中隔天直到月亮照射的温柔 So baby, hush, hush, 无下之眠的跳动幻想掠过我心意是为了今晚的山顶座 十年前 MP 魔幻力量这支团队呢跟叮当一起合作的 Hush 下面一首歌曲是1996年黄莺莺的花言巧语这是一首关于夏天的歌特别好听啊千万别错过 是已飞你不在我身边曾经许下的山盟海誓如今已跟你随风而逝爱承受不了花言巧语的你谁也看不清、oh, What's going on? You said you understand You didn't mean a thingMy love was just too much for you Well baby I must agree 期待你的回首倾听我心诉说但我付出了真情却是空虚寂寞 You said you understand You didn't mean a thing My love was just too much for you Well baby I must agree 往日甜蜜回忆深锁在我心里就让那往事如风一般去 1996年，时年45岁的黄莺莺推出了这张精彩的专辑，叫做《花言巧语》啊。《花 黄莺今年70岁了，她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中文女歌手，可以排进前5的这么一位歌手啊，这个我非常的喜欢。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的是1994年的一首经典的作品哈、啊。这首歌呢叫做《领悟》啊，对，就是辛晓琪所演唱的。辛晓琪1984年就出道，她第一任唱片公司呢是在福茂啊，推出了4张专辑。虽然唱功了得，但是呢，很遗憾一直没有打开局面。直到后来，经过李宗盛的引荐呢，迁入到了滚石唱片公司之后，在1994年，终于推出了这样一张一鸣惊人的专辑，叫做《领悟》，也确定了辛晓琪的这样悲情女性的这样的一个人设啊。据说这首《领悟》，当时呢是辗转了台北的多间录音室哈、啊，怎么录都录不出很好的效果来，花了前后大概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最后终于精雕细琢，出现在大家的耳朵里。 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

这是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毛不易所演唱的《青春》，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五的位置哈、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这是李大钊先生的夙愿，也是对当代青年的谆谆嘱托和美好向往。麒麟正在直播中歌网，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是李荣浩本周排的第14的一首新歌，叫做纵横四海。别走开，稍后全国版继续听好歌，周末快乐。 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真实还给真实，把纯粹还给耳朵。我在 Listen to One，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21

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 张学友1997年的《想和你去追吹吹风》啊，这是由娃娃填词，新加坡的音乐人叶良俊谱曲的一首歌。听完了经典歌，接下来听两首新歌，刚刚出炉的两首作品。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陈楚生的全新单曲，与火星电台合作的 D 夫人啊。这个 D 的含义呢，就是 different， 不要成为依附别人审美的傀儡啊。如果陈楚生在你印象当中还是有没有人告诉你的话，那这首歌要颠覆你的印象了。来听听看他的新歌 D 夫人，来，到底唱的什么。 偶然如花，世界啊，开始疯狂。我的吉他 E minor， 不忧伤。Cinderella， 并非童话世界绝对。蝴蝶飞分门别。 我们听到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新歌，叫做《D 夫人》，有没有给你足够的惊喜或者意外呢？这两年他的音乐眼界确实拓宽了很多，然后他的嗓子不再局限于民谣或者是流行，有更多的可能啊。那另外他跨界，比如说参加演员类的竞演的节目啊，都是在开发自己无限的潜能。听完了《D 夫人》。陈楚生不再是当初那个陈楚生，但是黄小琥还是那个黄小琥。下面这首歌呢，是他在上个星期推出的单曲，叫做《好好唱歌》。据说呢，黄小琥是在无意当中呢听到了 demo， 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唱了几十遍，还要提醒自己一定要唱出最初遇见这首歌曲的时候的一种纯粹的状态啊。

这是一首非常非常哇塞的翻唱啊，来自张韶涵翻唱赵雷的阿刁，选自他在歌手舞台上面的一个表现啊。我个人当然会觉得这首歌的翻唱太厉害太成功了，但是我看他在网上呢，这个原唱粉丝跟翻唱粉丝在那争吵不断啊，他们不太满意张韶涵说把原来的这个沧桑的那种感觉呢变成了这种呐喊的一种版本，很奔放的感觉哈。我觉得这种争吵完全就是无意义的啊，因为已经不同于原曲的编曲，把整个歌曲呢就改头换面成了几乎是另外的一首歌曲了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成功的，当然了这个见仁见智啊。这里是吉林正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啊。我觉得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可以把它处理的内敛或者是很外放啊，既饱含深情又荡气回肠。那这首歌呢叫做天堂，可以说是 live 演唱的标杆之一了。那么这首歌呢创作于近30年前，写给家乡草原的赞歌。那么在2018年的歌手第二季的演出当中呢，被腾格尔注入了最饱满的灵魂，我个人也是觉得是非常哇塞的版本呐、啊，天堂。 蓝蓝的天空，轻轻的湖水啊，绿绿的草原。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啊，哎呦你姑娘，这是我的家，哎。

我们听到这是在2014年的今天7月30号，李宇春推出的专辑《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当中的一首很复古潮流的歌曲，由李宇春作词，张亚东作曲编曲，叫做《Dance to the Music》。接下来再往前10年，2004年的7月30号呢，蔡琴推出了她的个人的第42张专辑，叫《银色月光下》，当然还是以民歌为主题哈。我们来听一下标题曲演绎，王洛宾老先生的民歌经典啊，在那银色的月光下，丝绒般的嗓音，蔡琴。 在那金色沙滩上，洒片银白的月光。寻找往事踪影，往事踪影迷茫。寻找往事踪影，往事踪影迷茫。往事踪影迷茫，犹如幻梦一样。在何处躲藏？背弃我的姑娘，你在何处躲藏？背弃我的姑娘。 世界等我。 洲多大，有多美啊，勇敢拥抱它。 听到这是一首非常有爱的歌曲哈，这是歌手铁阳参与种太阳乡村艺术营地教育计划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叫做《唱给孩子》啊。这个铁阳所在的中越边境的小新寨村，每天都有漂亮的紫橙色的夕阳，有着灿烂的太阳雨和美丽的彩虹，就好像是孩子们清澈的心灵一样。于是呢，他就把这样的一种五颜六色的画面结合在一起，写了这么一首充满爱的一首歌曲，叫做《唱给孩子》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再次要祝大家周末快乐。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的另外一首关于这个跟孩子们有关系的一首公益的单曲，非常有爱的一首歌呢，叫做《火焰小溪》，这是林宥嘉在2018年所发表的一首公益的单曲啊，关爱听障儿童的声音你好公益活动的主题曲。那么在这首歌曲里面呢，将听和看的元素呢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富有画面的歌词。火焰小溪，落石与落叶雨滴都好幸运能有声音，我也想说，有谁想听？林宥嘉。 原谅我听不见世界寂寞小孩迷了旷野，追着风想学他歌唱，寂寞小孩精疲力竭。快乐的雨